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查明四月号惨祸议政府对策会议，争取朴槿惠下台议政府运动本部等南朝鲜经济道议政府事的团体，就四月号惨祸发生有1000日仪式，1月8号在该市某学校举行四月号遇难者悼念会，表示要求朴槿惠承担惨祸责任，并立即下台。